中途大事录第十七章，保禄和希拉经过安菲伯里和阿伯罗尼亚，来到德撒洛尼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禄照常例到他们那里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，阐明指出墨西亚必须受难，并从死者中复活，且说我向你们所传报的耶稣就是墨西亚。他们中有些人信服了，便与保禄和希拉联合，还有许多敬畏天主的人和希腊人，以及不少的显贵妇女。但是犹太人却起了嫉妒的心，聚集了一些事情败类，结伙成群，扰乱城市，又闯进亚松家里，搜寻保禄和希拉，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，但没有搜到，就把亚松和几个弟兄拉到本城官长前，呐喊说，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，亚松竟收留他们。这些人都背叛凯撒谕令行事，说另有一位国王，就是耶稣。他们使群众和本城官长们听了这事，都惶惶不安。本城官长便由亚松及其余的人取了宝状，便将他们释放了。弟兄们便立即在夜间打发保禄和希拉去贝洛亚。他们到了那里，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。这里的人比德撒洛尼人开明，接受这道极其热切，天天考究圣经，看这些事是否是真的。所以他们中有许多人信从了，还有许多希腊尊贵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可是德撒洛尼的犹太人一知道保禄在贝洛亚也传开了天主的圣道，就到那里煽动扰乱群众。弟兄们遂立即打发保禄往海边去，希拉和蒂茂德仍留在贝洛亚。送保禄的人领他一直到了雅典，他们领了保禄的命令，叫希拉和蒂茂德赶快来到他那里，以后就走了。保禄在雅典等候他们时，见城里满是偶像，心神很是悲愤，所以他就在会堂里同犹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辩论，每天也在街市上同所遇到的人辩论。有几个疑必真鲁派和斯多格派的哲士同他争论，有的说这个饶舌多言的人想说什么，有的说看来他是个外国鬼神的宣传者，因为保禄宣讲耶稣及复活的福音。他们遂带保禄领他到了阿洛约帕哥，说我们可以知道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是什么吗？我们听见你说了一些新奇的事，所以我们想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思。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外国人，不管其他的事，只是论坛或探听一些新奇的事。保禄随即站在阿勒约帕哥当中说，众位雅典人，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，因为我行经各处，细看你们所敬之物，也见到一座祭坛，上面写着 给卫士之神。现在，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。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，既是天地的主宰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，也不受人手的侍候，好像需要什么似的，而是他将生命、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。他由一个人建造了全人类，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，给他们立定了年限和他们所居处的疆界。如他们寻求天主，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，其实他离我们每人并不远，因为我们生活、行动、存在都在他内。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，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。我们既是天主的子孙，就不该想神就像由人的艺术及思想所制的金银石刻的东西一样。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原不深究，如今却传谕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定了一个日期，要由他所立定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。他未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据，就叫这人从死者中复活了。他们一听见死人复活，有的讥笑，有的却说：“关于这事，我们后来再听你吧。”这样，保禄便从他们当中出去了。可是，也有几个人依附保禄而信从了，其中有阿勒约帕哥的官员狄约尼穴和一个名叫达马黎的妇人，同他们一起信从的还有其他一些人。